某人的掌上明珠。当然大家想啊，在英语中它还有很多特殊的含义，比如说 Adam's Apple 不要翻译成亚当的苹果，而要理解为男人的喉结，男性的喉结，是吧？所以说这个语言当中呀，文化内涵还是挺多的，甚至英语中还有很多的 proverbs 谚语， One apple a day keep doctors away， 每天一个苹果就不用看病了，不用看医生了。 没错，苹果非常有营养。其实刚才您说这个是 an apple of one's eyes， 某人当中的一只苹果，可我们的这个可是货真价实的，那是掌上明珠。 掌上明珠，明珠比苹果要值钱很多了。 没错，比苹果也要昂贵。但是其实呢，苹果确确实实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就像空气和水一样离不开的，是不可或缺的。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另外一个表达呢是 change into。 Change into 在本课中呢表示变成了什么什么，通常它所搭配的固定的句型结构呢 A change into being， A 变成了 B。 除了用 change into 之外，我们依然可以采用另外一个动词短语 turn into， 变成。 那这个变成实际上是从本质上已经变成，已经看不出它原来的样子了，是吧？ 对对对。 哇、wow, 就像那个to be made of 和 to be made from 是一样的。 那应该这个 change into 大家应该如果说找相对的话呢，就应该是 to be made from， 是看不出原材料的。 看不出原型了。 好，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这个词呢是 eat。哇、wow, 其实在英文当中吃，或者中文的吃，英文也可以用 try 来品尝哈、可以来这样解释。 对，其实吃啊这个词在英语中的这个用法很广泛，可能大家以前学到这个吃早餐，我们总说只能用 have breakfast， 午餐 have lunch， 晚餐 have dinner， 正餐嘛 have dinner。 其实呀，在美国英语中我们说 eat breakfast 是很常见的，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学习呢，大家注意千万不能陷入机械 eatbreakfast 在美国英语中是挺常见的。另外呀，这个 eat， 你比如说在这里吃饭，在那里吃饭 eat here， 而且在美国英语中呢，比如我们说 eat here a lot， 千万别翻译成在这吃很多，在这吃多了，不是这个概念。 eat here a lot 表示我是这家餐馆的常客。 哇、wow. 我在这里吃了很多次了，所以 eat here a lot 表示我是这家餐馆的常客。甚至 eat 有时还可以作为不及物动词和介词 into 搭配使用， eat into 表示把什么什么东西腐蚀掉，腐烂掉。 哇、wow, 看来一个 eat 这样一个小词呢，它的这个含义可是实在是太多了。而且呢这个食文化啊，在中外呢或者在语言当中呢都是一个不小的话题。 对， 那以前呢有一个讨论的题目非常有意思啊，就是which do you prefer eat in or eat out。 以前嘛，人们经常讨论这个 eat in 还是 eat out， 但是我想问周老师，您这个上下文的语境指的是哪一方面？ 它就是指 eat at home，还是到这个外面的餐馆、 那就是这个语境了。 eat in 其实在美国英语中呢，往往表示是这个我们中国人说私家菜啊，就是这个 eat in。 eat out 其实这个 out 在国外呢，往往表示自己不做饭了，今天想偷一下懒出去吃饭，这个和我们中国的这个语言表达就不谋而合了，出去吃，家里吃， eat in or eat out。 或者是 eat at home， 对了， or eat out。 但是呀还有一个很特殊，说到了这个 eat in eat out， 在这个美国英语的习语当中呢，它还有一种很特殊的用法， eat one's heart out。 eat out 中间加上 one's heart， 某人的心脏，我们能不能翻译成把某人的心脏吃出来还是吃进去？ 这太可怕了。如果要用 take one's heart out， 这就更可怕了，有点像这个外科医生了。 对了，所以 eat one's heart out 在习语当中呢，千万别翻译成把心脏吃出来还是吃进去，而是说某人日渐消瘦。我们中国人也说人比黄花瘦，就是这么表达的， eat one's heart out。 OK， 大家如果说点灯熬油学外语的话，就会容易 eat one's heart out。 但是呢衣带渐宽终不悔啊，总会有收获的，付出就会有收获。那其实另外一个表达我也想起来，吴老师，就是 eat one's words。 eat one's words 我们中国人说食言嘛，其实它 实际上英文也是这样翻译的， 也是食言，就是 break one's promise， 不信守诺言。 对，也就是食言的意思。我突然想到，就是这个在南方，在广东，我们在北方说喝茶，但是实际上在广东呢它是叫饮茶或者是吃茶。 对了，所以说这个同样的一个概念又用了不同的词来表达，这其实呢严格意义上讲就是应该属于 dialectal words 方言词了。英语中有很多的方言词， 使用不同的方言词，也就是说它意味的这种文化的元素在里面 是不一样的，对， 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大家呢可以说就得在英语使用的时候呢应该注意时间地点，在恰当的时候，在恰当的地点使用正确的语言， 注意语境。 好，接下来有一个表达 take a bite。 take a bite，刚才我们学到了名词 bite 表示咬了一口，所以 take a bite 就表示咬一口的概念。 Take a bite 就是咬一口。好，那又出现了另外一个表达叫做 take something to somebody。 哎，带某人回家是不是 take someone home？ 是不是这样的？ 对对对， take somebody 往往可以表示把某人送到某地嘛，比如说 take somebody to 加上地点表示把某人送到某地，比如说 take Mary to hospital 把 Mary 送到医院去。 那如果说 send somebody home 就不是一件美妙的事儿了， 就不是了。这个 send 因为有邮寄的概念寄走了， 另外也有把某人打发回家， 打发回家 您等于被炒鱿鱼了。 对了，所以说英语中说 send somebody to 被炒鱿鱼了。除此之外，美国英语中就是炒鱿鱼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说法，我们中国人说卷铺盖卷走，美国英语中有 give somebody the bag，把他的书包收拾好走， give somebody the bag 依然表示炒鱿鱼。 美国人的行李看来都比较简单， 都比较简单。 另外呢，大家在这个接待朋友或者是送别朋友的时候呢，也应该还是说 I'll take you to your hotel 或者是 I'll take you home， 你别说 I'll send you home。 对， 好，这一面最后一面了，以后就见不到了。business over 了已经。 OK， 非常有意思。另外一个希望大家能够掌握的词呢就是 repeat 重复。 所以这个 repeat 它是一个及物动词了， repeat something 重复某事，但是在英语中如果我们想要表示重复做某事呢， repeat doing something， 要大家记好要用动名词做宾语， repeat doing something。 但是 repeat 大家注意它在变作名词时呢读音有了一点变化， repetition， T-I-T-I-O-N 结尾， repetition 重复， repeat 是重复。其实学习本身就是一个 重复 的 过 程。 所 以大家也应该做好准备，学习因为是重复所以特别容易引起这个厌倦的感觉或者是枯燥的感觉。那吴老师您在学习的时候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 有这种感觉。 您是怎么克服这种情绪的呢？ 那就是畅想未来。你现在苦就是为了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所以就像上一次我做节目的时候您提到了这个座右铭的问题，我觉得成功就是100%的奋斗，100%的汗水，它不会有天才的出现。 没错，一分耕耘一 分 收获。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呢，想想吴老师一定要畅想未来，看到未来，看到我们最终要实现的目标，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克服的一些小小的困难也就不足为奇了，不足挂齿了。好，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一个词呢是 stay 这个词。stay 我们经常使用啊。 stay 大家很熟了， stay 在什么地方是吧。但是有时啊在英语中其实 stay 有的我们总是说待在这个地方，其实我觉得这个翻译有的时候欠考虑啊，因为其实 stay 在英语中可以表示小住几日。我们中国人经常说我在这个地方，比如说我在芝加哥小住几日， I had a short stay in Chicago， 它做名词表示小住几日。 没错，其实大家在翻译的时候呢也应该加进一些文化的成分，毕竟中华民族的文化源远流长。 对， 哎，如果说在那儿待几天，哎呀太没有意境了。 小住几日，那另外 stay 其实还能转为一个半系动词来使用，它后面可以加形容词做表语，表示保持一种什么状态。 He stayed healthy， 他保持健康的状态。 He stayed in good shape， 依然表示他保持健康的状态。 stay healthy， stay in good shape， stay in good shape， 表明自己的身体非常的健康。所以这就比如说 he's healthy， 实际要形象很多了。 对， 而且呢也使得自己的语言非常的丰富。看来学习语言呢大家有一个好的办法啊，就是说当你学到一个新的单词的时候，是不是尽量去想一些相关的和这个意思相近的一些表达。 对，其实这个很重要。我们就说学英语的过程中要很多的这个联想啊，或者是这个所谓这我说的这个联想呢，不是凭空去联想，要联想到它固定的搭配用在什么样的语境中会产生什么样的含义，它这个词背后的文化内涵又是什么，要联想到这些东西。 嗯，畅想未来，同时呢还要丰富自己的联想。 嗯， 哎，这英语学习是应该 enjoy and touch enjoy and touch enjoy English touch English。 好，我们的时间呢也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吴老师为我们所做的精彩讲解。 好， catch you later。 嗯，也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See you next time。 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Hello, 你们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法语300句节目，我是彭文娟。 Bonjour les amis, je suis Marc, comment allez-vous?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起来学习第15课，请大家跟我们一起去法国的餐馆走一走。 Aujourd'hui, nous allons apprendre la leçon 15, au restaurant. 在学习新的内容之前，我们先听一段小对话。 Bonjour mademoiselle,J'aimerais essayer cette veste. Oui, la voilà. Cette veste est en soie, n'est-ce pas? Oui, elle est en soie et elle vous va très bien. Combien ça coûte? Ça coûte 100 francs. C'est cher. C'est cher, mais c'est très beau aussi. Mais si j'achète cette veste, je n'ai plus assez d'argent pour aller au restaurant. 在刚才的对话中，我们复习了关于购物的一些表达法。另外，最后一句话中，马克说到，如果我买了这件上衣，我就没有足够的钱去餐馆了。餐馆这个词我们在前面见过，用法语说就是 restaurant。 当你走进一家餐馆后，服务员会问您这样一句话， Qu'est-ce que vous voulez manger? 你想吃点什么？ manger 是吃的意思，同样如果问你想喝点什么，就是 Qu'est-ce que vous voulez boire? Qu'est-ce que vous voulez mangerQu'est-ce que vous voulez manger? 法国的餐馆与中国的餐馆略有不同，在那里可以有两种选择。 Vous voulez manger à la carte ou au menu? 您要点菜还是吃客饭？ À la carte 就是点菜，和中国的餐馆一样。Le menu 意思是菜单， au menu 就是指的套餐。 Vous voulez manger à la carte ou au menu?Vous voulez manger à la carte ou au menu? 法国的饮食也是很讲究的，第一道菜通常是汤。 J'aimerais un potage de légumes pour commencer. 我想先要一份蔬菜汤。Potage de légumes 就是蔬菜汤。 J'aimerais un potage de légumes pour commencer.J'aimerais un potage de légumes pour commencer. 当你请朋友去饭馆的时候，一定是经常请朋友点菜的。 Qu'est-ce que vous préférez, du steak ou du poisson? 你喜欢吃什么菜，牛排还是鱼？ Préférer 的意思就是更喜欢。请注意，法语里不可数名词的前面加上不定冠词 du, de la 或者 des 表示部分。这里 steak 和 boisson 都是阳性单数名词，所以前面加上 du。 Qu'est-ce que vous préférez, du steak ou du poisson? Qu'est-ce que vous préférez, du steak ou du poisson? 马克，很多法国人都喜欢吃嫩一点的牛排，你呢？ Je veux mon steak bien cuit. 把我要的牛排煎透一点。 Steak bien cuit.就是煎得透一点，不老不嫩是 steak à point， 嫩一点的牛排是 steak saignant。 Je veux mon steak bien cuit. Je veux mon steak bien cuit. 下面我们把刚才学过的内容连起来读一读。 Qu'est-ce que vous voulez manger? Vous voulez manger à la carte ou au menu? J'aimerais un potage de légumes pour commencer. Qu'est-ce que vous préférez, du steak ou du poisson? Je veux mon steak bien cuit. 我们再读一遍。 Qu'est-ce que vous voulez manger? Vous voulez manger à la carte ou au menu? J'aimerais un potage de légumes pour commencer. Qu'est-ce que vous préférez, du steak ou du poisson? Je veux mon steak bien cuit. 现在收听的是法语三百句，我们继续学习。当您去法国餐馆时，还会发现餐桌上摆着盐。当客人吃牛排时，往往是自己随口味的轻重取用。 Passez-moi du sel, s'il vous plaît. 请把盐递给我。Sel, 盐，也是一个不可数名词，前面加上 du, 表示部分。 Passez-moi du sel, s'il vous plaît. Passez-moi du sel, s'il vous plaît. 马克，你在这家中国饭馆吃饭习惯吗？ Oui, la cuisine de ce restaurant est excellente. 这家餐馆的饭菜非常可口。La cuisine 指的就是饭菜。Excellent 意思是很好，加上字母 a 与主语进行性数配合，读成 excellent。 La cuisine de ce restaurant est excellente. La cuisine de ce restaurant est excellente. 我们知道，著名的法国大餐的第一道菜是汤或者冷盘，那么最后一道就是甜点。 Quel dessert voulez-vous? Nous avons trois glaces à votre choix. 您要哪种甜食？我们有三种冰激凌供您选择。Dessert 意思是甜点。包括糕点、水果、冰激凌等等。 Quel dessert voulez-vous? Nous avons trois glaces à votre choix. Quel dessert voulez-vous? Nous avons trois glaces à votre choix. 如果您时间很紧，可以这样对服务员说。 Servez vite, s'il vous plaît. Nous sommes pressés. 请快点上菜，我们时间很紧。Servir 意思就是上菜。变位成 servir， 请您记住时间很紧的表达法 être pressé。如果说我时间很紧，那就是 je suis pressé。 Servez vite, s'il vous plaît. Nous sommes pressés. Servez vite, s'il vous plaît. Nous sommes pressés。 马克，我听说在法国，一个人如果吃了饭不付钱，就得留下来洗盘子，是吗？ 是的，这是个玩笑。 那我们还是结账吧。 L'addition, s'il vous plaît. 请结账。Addition, 意思就是结账。 L'addition, s'il vous plaît. L'addition, s'il vous plaît. 下面我们把本课主要内容复习一下。 Qu'est-ce que vous voulez manger? À la carte, au menu. Vous voulez manger à la carte ou au menu? Du steak, du poisson. Qu'est-ce que vous préférez, du steak ou du poisson? La cuisine. La cuisine de ce restaurant est excellente. Dessert. Quel dessert voulez-vous? Nous avons trois glaces à votre choix. Servir. Servez vite, s'il vous plaît. Nous sommes pressés. L'addition. L'addition, s'il vous plaît. 最后，我们来看法语中的小舌音 R。听众朋友们可以和马克一起读这些单词 R Carte Carte Pour Préféré Restaurant Trois Servez Bon Lucie, on s'arrête là. Chers amis, merci de votre attention et à la prochaine fois. 听众朋友们，希望大家都能有机会品尝法国大餐，体会一下异国的饮食文化。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次节目再见。 这次的外语实用口语三百句讲座节目播送完了。 There's always one reason to feel reflection. Oh, beautiful relief. Memory seeps from my veins. Let me be empty. You may